实现的安排本是为了方便转播，但是因为这种规则却是出现了许多猥琐的打法，比如在生命值比例上取得一定的领先后，就不再和对手正面相抗，而是选择在地图上玩捉迷藏。如此一来，战术上是多出了许多选择，但是这种捉迷藏战术却是观赏性极差，对手郁闷，玩家观众也是极度不喜。 连解说遇到这样的场面都十分无语，于是联盟很快召开听证会，最终是废除了时限的设定，从此任何比赛都没有时间限制，分出死活为止。这样一来，即便是猥琐流也需积极主动，再不能完全以逃避为主，观赏性倒是得到了保证。转播方面没了时限， 安排节目确实有些麻烦，但至少也没到完全不能克服的地步。观赏性毕竟也是收视的保证，转播方也不希望为了图方便就搞些让人昏昏欲睡的捉迷藏上去。时限制度被废了，但是早期的5分钟这个时间的选择却也是比较科学的。5分钟足够打出一场内容充实的单对单比赛了。 拿眼下必分生死的赛制来说，单挑比赛中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在5分钟里结束的，拖到5分钟以外的多是一些谨慎猥琐的打法，双方慢慢消磨。然而眼下这场显然绝不是这个样子，一叶知秋和大漠孤烟两个激烈对撞，地图都快被两人毁掉1/5了，哪里有丝毫猥琐的影子？ 就这样的打法，双方竟然相持了有10分钟之久，那真是极其罕见，而且10分钟显然还不是终点，两人现在生命都还有1/4多呢。观众们目瞪口呆了，解说再去一味的解说双方使用的技能招式也有些无趣，此时却是迅速搜索了一些资料，拿这个时间开始说事儿。10分钟。 孙翔和韩文清的这一场1/1已经打了10分钟了，目前双方还各自1/4的生命，按这样的节奏的话，应该会打到13分钟。熟悉荣耀各种记录的朋友或许会觉得这个时间并不算太惊艳，但是大家要知道，创造出超长比赛时间的大多是猥琐流的周旋打法，如同眼下这种激烈碰撞能达到10分钟以上的，至少在我的解说生涯中，这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 解说滔滔不绝地说着，由于这种情况比较意外，事先自然是没做功课。此时临时一搜，短时间倒也盘点不出记录中哪些比赛的性质。解说也只能是拿自己比较丰富的经验为证，来证明这场比赛的不同寻常。其实有点经验的荣耀玩家，哪里还用得着他说这废话？ 竞技场里单挑谁没打过，10分钟是个什么概念，大家都有数。这一场打的激烈，大家也是看在眼里。解说这一通唠叨，根本没什么人理会，大家只是盯着此时场上的比赛。喂，谁会赢啊？ 陈国揪着叶修的胳膊问着。这一场比赛确实是势均力敌，本就看不出什么优劣了。 陈果却是怀疑自己水平不够，所以看不出，这才想从更高水平的叶修这里得到点信息。现在还不好说。为什么？血还很多。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谁都无法抢到完全的主动，生命还有1/4多，所以不可能靠一次机会就赢得胜局，还得再拖一会儿，起码到红血以后吧。嗯，红血以后呢？ 红血以后，一个高伤害的大招就可以分出这场比赛的胜负了。哦，陈国似懂非懂的点了下头，而另一边的唐柔这一场看的也是极其专注。战斗法师毕竟是他现在使用的角色，这场比赛他也可以像半个内行一样看出些许门道了。只不过他的寒烟柔40级不到，技能还缺着很多。 看出的东西多少也是有限。但是仅从韩嫣柔也会的那些低阶技能上，唐柔已经可以看到巨大的差距，无论是操纵者还是角色。观众已经不再欢呼了，因为比赛是那样的焦灼，双方不断的攻击对方的同时，也在不断掐灭着对方的攻击。观众们每每以为会出现高潮的地方，最后却发现欢呼只是一场空。结果这样的空喊叫的多了，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了，老是这样显得很没水平，不是吗？大家默默地看着，默默地等待着这场比赛出结果，只是突然间会惊觉一下，呀，两个人的生命又下去这么多了。而这生命到底是怎么下去的，没有人能看清所有的细节。这场比赛到底算不算激烈，好多观众都有些茫然了。两个角色一直在打，又好像一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留下了生命不断下降这个事实。就这样，十多分钟过去，两个角色的生命突然相继亮起了红灯。 红血了， 陈果叫着。 决定胜负的时候到了，仔细看。 决定胜负的时候到了，现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显然并不止叶修一个。职业选手席上此时个个都已经屏息凝视，先前的十多分钟其实通通都是铺垫，这最终的一刻才会是高潮，整场比赛唯一的一个高潮，同时也是比赛的终点。场中的一叶知秋在这一合接触后突的抽身而退，在这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他改变了战术，放弃了一味的强攻，凭借战斗法师加持了炫纹状态和斗者意志后的高机动性，他开始游走，开始伺机而动，准备随时给予对方致命一击。韩文清呢，在这最后一刻，他却是将他一直以来进行的强攻贯彻到底。 哇！ 沉寂已久的观众席突然爆发，尖叫、掌声。这一改变之后，在这些无法完全看清门道的观众眼中，韩文清是猛然间大占了上风。观众们的爆发原因虽是错的，但是到底还是很恰到高处，比赛的高潮确实要开始了。 靠，孙翔这个面瓜！ 陈国此时也是愤怒地大叫着，这一阵他可不是什么中立粉，这次他是百分百盼着孙翔赢的。不过这主要还是出于对战队的支持，对于孙翔的话，这人毕竟还来家世没多久，陈果还没成他的脑残粉呢。一看到此时突然畏首畏尾起来，立刻十分不满地鄙视上了。 别急，慢慢看， 叶修连忙劝。 你看那个没出息的， 我倒觉得他打得挺冷静的。 一直不怎么参加讨论的唐柔破开荒开口说了一句。 叶 修也点了点头。 是吗？那最好了。 陈国也不嘴硬，心中此时紧张，听到孙翔其实并不是要软蛋输掉后，倒还是挺欣慰的。抢攻，继续抢攻。韩文清在这样决定胜负关键的时刻，却好像依然不知道什么是谨慎，什么是冷静一般，继续狂躁着进行抢攻。崩拳，大漠孤烟挥拳一记之际，刚刚落位的一叶知秋仓皇一个后滚，旋风腿，大漠孤烟追上前去，凌空一式旋起一脚，两个技能衔接已经很快，但孙翔的操作却是更快。一再后滚的一叶知秋完全没有起身，跟着就又侧翻到了另一边。这只是个基础动作，但是想两个翻滚之间做到这样的无缝连接，却也绝不是轻易的事。做不到，两滚之间稍有磕绊，方才绝对是要被那记旋风腿给扫到。伏虎腾翔，韩文清又是在一个并没有制造出很好机会的时候出了一个高阶技能， 大木孤烟飞身上前，飞起双脚，齐朝一叶之秋踏去。噗！这一次，即便是无缝连接的翻滚也无法躲过。大木孤烟的双腿直蹬在了一叶之秋的胸前，直接就将他踩翻过去。大木孤烟却是借着这一蹬之势，已经跃向了一叶之秋的身后，半空中已经转身再度伸脚，却是一招鹰踏，准备将一叶之秋完全结果。伏虎腾翔的伤害不足以称杀，但是再补上一个完整的技能，那就差不多了。众人都以为比赛就要在这一瞬结束，陈果几乎要骂了起来，结果就见已被踩翻的一叶之秋就地后翻，一个瘦身操作未倒，而后身子还未全转到过去，战矛却斜却已经挑出，一记斜挑竟然是出了一个天机，所有人都呆住了。天机是战斗法师中最低级的，但是这时的这一记天机几乎就是背对着对手使出的，靠着这样变态的方式，一叶之秋抢出了这一记，和大木孤烟的鹰踏碰在了一起，一个下踩，一个上挑，两个技能相碰，判定不相上下，一叶之秋被强行退滑了一个身位，大木孤烟也是在半空中被击飞后退。随之一叶之秋却将战矛一缩一提，乌黑的雀血仿佛龙抬头一般昂起，跟着澎湃的魔法之力已经汇聚于矛身。战斗法师终归是法师出身，他彪悍的战斗力并不完全倚仗力量，更有大量魔法的加持，雀血刺出，汇聚矛身的法力却已经凝聚成了一条黑龙，咆哮着卷起了一地的碎屑尘土，向着大木孤烟扑抓而去。战斗法师七十级最强招，伏龙翔天。众人又一次以为胜负已定，这一次陈果却是要准备欢呼。荣耀，电子屏中也已经显示出了这两个大字，但在看到伏龙翔天中雀邪幻化出的龙身消失后，玩家们却是惊讶地发现大木孤烟正站在一叶之秋的身边。被伏龙翔天击中的目标是绝不可能出现在身边的，毫无疑问，这一个伏龙翔天并没有打中，获得荣耀的赫然是韩文清和他的大木孤烟。一叶之秋倒下，原本已经响成一片的掌声突然在这一刻渐渐变得凌乱，最后竟然是消失得无影无息。为孙翔叫好的观众都已经尴尬地停住，而为韩文清感到惋惜的人此时突从地狱飞上天堂，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反应是好了。就连主持人都是一惊之后暗自庆幸，他差点报错结果，他也以为是韩文清死定，正要宣布孙翔获胜来着。场馆里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几秒钟，观众终于是回过神来，重新爆发出了掌声。而导播方面利用大家震惊的这点时间，已经迅速从多个角色的视频中剪接出了最后那一瞬间的镜头，所有的电子屏瞬间同时换上了这新剪接出的画面，反复重播。观众们这才得以看清，一叶之秋的伏龙翔天幻化而出的黑龙咆哮冲出的时候，游自在半空中的大木孤烟却是在空中连续空踩了数脚。熟悉荣耀的观众都可以认出这是在使用着鹰踏的技能。鹰踏之技能不只是一脚，随着技能等级的提高，踏出的脚数最高可达五脚。大木孤烟的这个技能显然就点到了五脚的等级，和天机相撞，角色虽被弹开，但鹰踏的技能却还没有被打断，而后这接连空踏的四脚硬是让大木孤烟自空中向斜下发生了一个下坠。就是靠着这一个下坠，大木孤烟从咆哮而来的黑龙身边闪了过去，落地后立刻一记冲拳挥上， 一叶知秋这时伏龙翔天还没有完全施展完，哪里避得了这一拳，一剩下一层血皮的他当即就倒在了这个小小的十级技能之下。这短暂的一瞬被不断的播放着，导播们这边却又是加紧工作，最终飞快地把两人在血红之后吐起骨落的几回合交手都给剪了出来，而后开始从不同的观赏角度在大屏幕上放了起来，正常速，看起来更帅酷的加速，或是看得更清楚更真切的慢放，掌声经久不息地响着。韩文清已经从他的比赛台上站起，如他出场时一般从容地走了下来，走到了比赛场的中心。而那边的孙翔呢，此时却是比任何人都不敢相信这事实，他不相信自己居然在最后的这一击上失手了。作为职业选手，胜负本是很平常的事，只可惜这一场比赛他话说得太满，他已经放出话要为家世和霸图做一个了断，而现在输的居然是他，这让他实在有些无地自容。孙翔真希望自己就可以躲在这比赛台里，等到这全明星周末的第一天完全结束了自己再偷偷出去，可是他也知道这不可能，躲不是办法，在这儿躲得越久越是尴尬。孙翔深吸了一口气，终于也是站了起来，该面对的终归还是要面对。他从比赛台上走了下来，看到韩文清早已经站到赛场的中央，没有说话也没有离开，就是站在那儿。孙翔眼角又是抽了几下，韩文清在等他，肯定是要说点什么，这可绝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前辈。他终于也是走到了赛场当中，已经看到了韩文清冰冷的目光正在注视着他。孙翔走到了跟前，到底还是挤出了一个笑容。本就是联盟中的一对死敌，比赛前孙翔又说了那样的话，这场比赛的气氛有多不融洽可想而知了。饶是司仪场控经验丰富，在这个时候竟然也是不知所措的说不上话来，看看左边的，看看右边的，忽然就瞥到韩文清正在冷冷地注视着自己。司仪心下又是一慌，自己什么也没说，下意识地把话筒拎到了韩文清的面前。韩文清笑了一下， 小朋友们现在就想改朝换代，还嫩点儿。 全场哗然一片，尤其是不嫌事儿大的媒体人纷纷都激动了。事先谁也没有想到，近期的新秀挑战赛会有这么有看点。韩文清，不愧是以霸气著称的韩文清，他的这一句嘲讽不只是针对孙翔，根本是把之前叫着以下课上的唐昊也包括进去了。再或者之前击败了王杰希的高英杰也应该可以被算在其中。今届的新秀挑战赛不断有人向前辈的发动真正的挑战，先前的两位都成功，而到韩文清这里终于是帮老将们找回了场子。他这句还嫩点更是代表所有老将给所有迫不及待想要上位的新秀一句有力的回击。